今天我会尽可能的少说话，我想把更多的梁鸿志先生创作出来的好的音乐作品拿到节目当中来和各位分享。我们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是于台烟的《化妆舞会》，可能会有很多人不认识于台烟，他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极火的一个歌手。1986年他是从第五届金韵奖当中脱颖而出的，被当时的一个叫做银河唱片公司相中，请来的是梁鸿志为他量身打造首张个人专辑《化妆舞会》。很快呢，他就凭借着这张专辑迅速走红，走红之后梁鸿志继续为他打造其他专辑，比如说是你在说抱歉吗，空白录音带，人间山水等等，一直持续地为他创造很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不但专辑大卖，于台烟的歌在当时也是很多学生最爱的必唱曲目。而在那张是你在说抱歉专辑里头，梁鸿志还亲自与于台烟对唱了那一首我想你不是真心爱我。而现在回过头去听这首歌，这是非常珍贵难得的属于梁鸿志的录音吧。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听这首我想你不是真心爱我。 我想你不是真心的爱我，要不然你会将青春都给我。 我想你不是真心保护我，看我流泪却不给我安慰。 我要你一夕多情的温柔，做一种完全属于我的梦。 我要你倾囊所有的真情，只我一个在未来的选择。 不愿将命运掌握在别人的双手，我将会坚持爱过之后再也无怨无。其实我所盼望只是瞬间的挽留，让你细细看我，也能让我看看你是否真爱我。 我想你不是真心的爱我，要不然你会将青春都给我。 我想你不是真心保护我，看我流泪却不给我安慰。将青春都给我，我想你不是真心保护。 给我安慰。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梁鸿志。我们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往下说。于太烟在一次回忆当中说，他出道的时候正好是校园民谣风的尾声，当时他们到各个学校演出的时候就像是老朋友聚会一样，一窝蜂的会从这里赶到那里，有时候他们还会在一起商量下一次要一起去哪个学校表演，都非常开心。他还记得他们最早的一批歌手是裘海正、伊能静、黄舒骏，后来又有小刚、尤鸿明、张宇他们加入。他说那个时候他们非常喜欢跑校园，并且乐此不疲。而他出道的时候，梁鸿志已经是非常有名的校园民谣歌手了。于太烟说他自己非常喜欢梁鸿志为蔡琴所创作的那首《掐死你的温柔》。他甚至回忆第一次见到梁鸿志的场景，说见到他时我一直不敢抬头去看他，所以第一眼看到的是他的脚，但是当我看见他是牛仔裤加 T 恤斜挎背包的样子的时候，距离感觉一下子就拉近了很多。而在这时间，我想跟你一起来分享蔡琴的这首《恰似你的温柔》。 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地来，让它好好地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没有哭泣，让它淡淡地来，让它好好地去。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 恰似你的温柔。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 所以蔡琴所演唱的《恰似你的温柔》，有一次蔡琴自己回忆说，这首歌至今他已经唱过至少8万遍。他说没有想到最初被他父亲斥为文法不通的音乐作品，竟然可以一直传唱到今天。这首歌是梁鸿志发表的处女作，有传闻这首歌是梁鸿志在高中时代就创作下来的音乐作品。而在当年他写完这首歌之后，他征集了很多人来试唱，听了好几个女孩的演唱之后，他都不满意，于是起身离去。轮到蔡琴了，梁鸿志已经下楼了，但是蔡琴想，我不能就这样还没唱他就走了，于是他刻意的放慢原来的曲调，用他自己最想唱的这种方式来演绎这首歌。这一唱就让原本已经下楼的梁鸿志折身回来了。他说这首歌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这样，一夜之间那个名不见经传的蔡琴红了，而梁鸿志也顺理成章的成了著名的作词人。之后这对黄金搭档广为传唱的作品越来越多，抉择、读你、想你的时候。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听这首想你的时候。 想你的时候。 是来自蔡琴所演唱的《想你的时候》。梁鸿志生病之后，蔡琴每天都会在他的手机语音信箱留下一段音乐，以此来鼓励老友和病魔斗争。甚至梁鸿志的遗嘱也是在蔡琴的鼓励之下来完成的。蔡琴回忆说，医生说他的生命可能只剩下三个月了，希望他可以抓紧时间处理后事。别人都不敢也不忍对他说，我就直接打电话跟他说，你快写遗嘱吧。我就写过遗嘱，一点也不可怕。就这样，梁鸿志听了之后打开了心结，立下了遗嘱。我想不是真正的朋友或许真的不敢说这些话。下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梁鸿志自己演唱的《人生是过客》。 去秋来日升日落，

说还在读高中时的梁鸿志所创作的那一首《恰似你的温柔》是石破天惊的话，那么这首《但愿人长久》，我们该用什么样的词语去形容他的创作呢？一首值得传世的作品，还是显得有些苍白，简直太棒了，棒到你没有办法找到恰当的语言去赞美他的创作。而在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在微博里还转了1986年他和邓丽君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的表演。邓丽君的演唱无懈可击，而在弹奏钢琴期间的梁鸿志，他的口型眼神，你如果仔细去看，也已经完全投入到了音乐的世界里面去。特别是在这段视频的结尾，邓丽君非常温柔地歪头问他说，你觉得怎么样？梁鸿志羞涩地回答说，你冷不冷？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梁鸿志还在音乐世界里面没有走出来，月亮的广寒宫中邓丽君穿成那样，的确会让人感觉你是冷的。后来我就拼命地在网上找，因为我一开始看到的那段视频是3分多钟，只是唱歌这一小段，我觉得那档综艺节目一定前面还会有一些语言的铺垫，然后找到6分多钟的版本，邓丽君和他的对话。我当然觉得两个人都是很幽默善谈的人，只是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好像邓丽君更自然更顺畅， 可能是因为你总是在幕前工作，然后你在台上表演，所以这种心胸啊，包括这种舞台表现都会更宽阔一点，反倒是梁鸿志要显得很羞涩。建议各位可以在我的微博当中 DJ 王平找这段视频出来看一看，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他为谭咏麟所创作的一首《像我这样的朋友》。 让你全部 说，越来越多的包袱，不能丢的是朋友。当你陷入绝望中，记得最后还有像我这样的朋友。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说过了，今天我尽可能的会在节目当中少说话，多听一些他的创作，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张国荣所演唱的《透明的你》。 什么时候最适合想你，什么时候最应该离去，还来不及爱你，我短短的梦没有道理也无法继续。就在雨季最适合回忆，到了春季我只想远行，还来不及回忆，却发现我不过只是拥抱透明的你，却发现我不过只是拥抱透明的你。你教我如何爱你，你的身份不明，感觉不定。哦哦哦哦，握不住你， 握 不住你。哦哦哦，透明的你。就在雨季最适合回忆，到了春季我只想远行，还来不及回忆，却发现我不过只是拥抱透明的你。你呀你，你教我如何爱你，你的身份不明，感觉不定。哦，握不住你， 握不住你。 哦，透明的你， 透明的你。 你呀你，你教我如何爱你，你的身份不明，感觉不定。哦，握不住你， 握不住你。 哦，透明的你。 在这首歌里，张国荣有唱出这样的歌词，什么时候最适合想你，就在雨季最适合回忆， 什么时候最应该离去？到了春季，我只想去远行。然而一切还未来得及去做，我短短的梦已经结束。这首歌名叫做《透明的你》，词曲都是梁鸿志，张国荣收录在1989年他所发行的专辑《兜风心境》里。梁鸿志是一个词曲俱佳的创作人，虽然网络当中也有人说他的词一般，但是他的曲却相当精彩。可是我觉得好像都相当的让人过耳不忘，非常非常的棒。特别是他的曲，虽然显得有些老派，但是深情款款，波澜不惊。而我觉得这样的曲子，这样的音乐，真的经得住时间去考验，就像是陈年美酒一样，愈久弥香。而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听这些经典老歌，各位心里想到的是什么？我想到的是那样的一个美好的时代，真的跟当下歌坛的这些音乐创作比起来，我觉得我更喜欢那个年代。当然你可能会觉得我岁数大了喜欢没办法。好，这个时间我们来听请跟我来，这首歌的词曲同样是梁鸿志的创作，听听看，我真觉得他的词也很棒。 我踩着不变的步伐，是为了配合你到来，在慌张迟疑的时 所创作的音乐作品叫做请跟我来。刚刚有没有仔细听？其实歌词也相当精彩。梁鸿志，20世纪70年代末期校园民歌发展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创作了 500多首经典的音乐作品。在2004年患上胰脏癌走的时候才47岁，其实在这之前他有检查过，但是没有检查出是癌症，确诊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所以让很多人都觉得非常可惜。在这时间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他自己所演唱的《匆匆别后》。 说拜拜，说拜拜，说拜拜，说拜拜。滴答答滴答答，时光匆匆又过了60分钟。滴答答滴答答，欢乐声中我们又要分手。于是我说拜拜哟好朋友，不管你坐在哪个角落，拜拜哟好朋友，盼望你别后多珍重。哎呀呀，滴答答滴答答，时光匆匆又过60分钟。滴答答滴答答，欢乐声中我们又要分手。于是我说拜拜哟好朋友，不管你坐在哪个角落，拜拜哟好朋友，盼望你别后多珍重。哎呀呀，时光匆匆又过了60分钟。滴答答滴答答，欢乐声中我们又要分手。于是我说拜拜哟好朋友，不管你坐在哪个角落，拜拜哟好朋友，盼望你别后多珍重。哎呀呀，说拜拜，说拜拜，说拜拜，说拜拜啊。 这是来自梁弘志所演唱的《匆匆别后》。我身边有朋友跟我说，梁弘志不仅是一个音乐人，更像是一个诗人。的确如此，是很多人都说他的旋律隽永深邃，值得去玩味，值得收藏，但是我觉得他的词也相当精彩。当我们青春往事跟随他远走的时候，他的这些歌曲的旋律，无论是在最初承载的是怎样的悲伤，或者是怎样的甜蜜，在今天回过头去听，我总觉得好似有一点点忧伤在里面。其实我不太愿意跟其他节目主持人一样，读一点资料，播两首歌，然后这档节目就算过去了。我一直觉得我们应该在这档节目当中尽可能的少说话，如果要说，就一定恰到好处的告诉你一些信息。所以我今天其实真的在很努力的想要把他一生当中创作的最精彩的歌拿出来跟你分享。如果你愿意，你也感兴趣，节目之外你可以继续在网络当中找他创作的音乐作品来听，我个人觉得每一首都相当精彩。而在节目最后我要送给你的歌，这是来自于潘越云在当年唱的有些伤感的音乐作品，叫做错误的别离。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你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一次不见不散，拜拜。 什么？不敢再想你。